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军，再次向您问好。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丽华闪亮登场。 大家好，我来啦。 嗯，丽华你好。刚刚也提到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它其实也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嗯， 这个名字呢好像不是外号吧，它就是它的大名就是这样的。 大名是这样的，没错。 而且听说它这个取这个大名的时候呢还费了不少力气啊。 没错。 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故事怎么样。 好吧好吧。那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呢就是位于京畿道嘉平的这个甲鱼岛。 甲鱼岛、啊。 其实也可以叫做这个鳖岛。 对 对, 对没错。 我一直都叫它鳖岛。 对对对。其实我也叫它鳖岛，但读起来可能就觉得甲鱼岛会比较深刻哈。在起这个甲鱼岛的这个名字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吃力的，当时有故事有过程。那我们的朴主播知道这个甲鱼岛这个名是怎么由来的吗？ 我光知道它是有故事的啊。我可能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可能觉得诶这个甲鱼岛附近是不是盛产甲鱼啊。 诶这个猜想不错。 或者是它的形状像一个甲鱼。 有点靠近了。 对的啊，那么公布答案揭晓吧。 没错没错，那这里的这个岛屿的名称呢其实和咱国内是有点关系的。是韩国当时就是在刚解放之后呢有很多就是国内的中国人来这里就是耕种就是种香瓜，对，种香瓜和西瓜，对对，为生啊。所以呢这里当时的在初期呢叫做这个中国岛。但是因为就是在解放之后呢就是需要整理一下这个韩国国内的小岛屿的一个名称呢还特邀了这个韩国地名委员会开了好几次的这个会议。选择了这个名称呢，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名称的候选哈。但最终呢有人称就是我们把它称作甲鱼岛如何呢？因为当时呢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就是有叫做查拉木的一个山，就是翻译成中文的就是乌龟的脖子的一个山。而且在这个山的对面，这个岛就位于这个山的对面。所以而且这个岛屿的模样也正好和这个甲鱼的模样类似比较相似，所以就给它取名为甲鱼岛。 还不错啊，你看这个名字又形象， 对 又好记。虽然这个名字是岛啊，不过听说它不是这个天然的一个岛是吧？ 没错， 而是这个围水间坝以后然后慢慢的露出来的这样的一块地方，还是这个后来建的是吧？ 对，这里1943年是建了这个清平大坝。在清平大坝竣工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小岛。那这不是海里的一个岛屿，这是就是江坝之间的一个江岛。那因为这个周边的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的美丽呢，所以呢非常适合这个城市的人闲暇的时候过来疗愈的一个岛，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些野营啊等等。那而且这个甲鱼岛上呢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庆典，在秋季，爵士音乐庆典，甲鱼岛爵士音乐庆典，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哈，非常非常有名。 对，如果您爱这样的爵士乐或者是摇滚乐的话，band music 的话，我觉得您一定会知道这个，因为太有名了，这个 对太有名了，对，说不定听众有很多都来过呢。 对对对啊，可能现在大家都听得非常兴奋了，估计有人已经准备好这个秋天要来参加了，是吧？ 没错。 其实呢，这里真的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疗愈的岛屿。它附近的这个南怡岛大家都知道，对吧？ 对， 可能跟南怡岛的这个名声是差不多的啊。这里一年四季呢游客都会络绎不绝， 没错。 但是在这个甲鱼岛上呢其实最有名的还是刚我们提到这个 Jazz 啊，爵士音乐节。另外呢这里的露营的设施或者是露营的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对， 这个呢是最有名的，这稍后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没错没错。 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这个也挺特别的。我们要进岛的话啊，可能一般人想进岛那我就坐船呗。 对啊， 大不了这个科技非常发达，我们这个坐什么跨江大桥之类的陆路过去，其实还真不是，是吗？ 对，而且这个甲鱼岛呢，因为它不是位于大海嘛，是位于这个北汉江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岛，它其实呢是和陆地有一点相连的， 所以不用就可 以走上去。不用坐船，你也可以倒过去。但是呢，如果走着去的话，就不是没意思了嘛。我们可以从 爬着去， 爬着去，从天上飞过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走一回事是可以利用这个高空飞索，对，可以过去，非常非常刺激有趣。